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86集。这不是小事，在迟志涵把所有事情说出来之后，齐成仍在消化。为了控制心跳，他把一些冲突点小部分小部分的分开，觉得烦躁了就立刻开始背钟耀明，再加上身后一直贴着的这个紧张兮兮的小女人，分散了一部分注意力。他发现在得知所有的真相后，他仍然能把心跳、血压以及情绪控制在可控的范围。 给我半个小时。 他忍不住捏了捏迟志涵的脸。 那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还敢跟我姐对抗？ 齐宁的脾气有多独断固执，他齐成最清楚。也是因为这样，这么多年来盯着他吃药治疗，让他尝试新方案的人一直是齐宁。他也知道迟志涵一直有些怕齐宁。迟志涵胆子不大，对于齐宁这样锋芒毕露的人，向来是抱着能躲多远就躲多远的心态。齐成很感动，却仍然要控制着不能让情绪太激动。转移注意力的时候，看着迟志涵白着一张脸瞪着眼睛盯着自己，心里啾啾的疼。他是真的想要快点康复，不用控制情绪，不用再有危害健康的应激反应，长长久久的和面前这个担心成一团的人过一辈子。 相信和担心是两码事啊，齐宁齐鹏多相信你啊，但是一遇到事情还是会想把你打包包好藏起来。 迟志涵索性拉住齐成 T 恤的一角， 如果不舒服要跟我说啊，齐宁说医疗团队都在外面待命了。 嗯。 齐成苦笑着看着越贴越近的迟志涵。 你也得离我远一点。 迟志涵一直是他齐成最近控制心跳的最大难题，尤其现在两人都洗完澡没多久，头发上的洗发水味道都一模一样。迟志涵红着脸松开手， 去穿拖鞋。 哦。 迟志涵进来之后，齐成心里一直有事，直到现在才发现迟志涵还赤着脚四处踩。被齐成皱着眉头打发了的迟志涵有些委委屈屈的去玄关换好自己的拖鞋，拿出手机给齐宁发了一条齐成的现状，然后蹲在门口委委屈屈的盯着站在客厅里看着他的齐成。齐成最近都不给碰，亲都只是浅浅的亲一下，这种时候好想像以前一样抱着他安慰他，可是他不给碰。齐成忍了又忍，仍然无法无视可怜兮兮蹲在地上的女人。 迟志涵，我以前的药有副作用。 嗯。 迟志涵眨眨眼，不明白齐成说这话的意思。齐成的脸开始涨红，瞥了眼监测仪。 会影响精子活力，现在在恢复期，李医生给我配了一些药。 迟志涵继续眨眼， 很容易起反应。 齐成硬着头皮说完，走近几步蹲下跟迟志涵平视。 对恢复活力不好，对心脏也不太好。 迟志涵实话，下意识捂住自己 T 恤的领子，脸红得要炸开来。 我去换长裤。 你不热吗？ 齐成怕冷，家里的空调温度调得并不高，迟志涵经常动一动就一身汗。 我能忍。 迟志涵特别严肃认真，这下轮到齐成脸红了。其实齐成不是很明白气氛怎么会变成这样。齐宁带过来的消息其实很严重，他继承的部门是公司近五年的战略部门，对股票的影响非常大，而他也并没有把自己的状况公诸于世的思想准备。 因为不知道公开了会面临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这些问题会不会对他已经快要康复的心理造成打击。但就是变成这样了，整个房间里都是暧昧的味道。真的换了长裤出来的池之涵穿了围裙去了厨房。 我给齐宁他们弄点夜宵，他在做网络屏蔽，还有附近的安保。要把所有可能被拍摄到的角度都封死，估计得要到半夜。 我来洗菜。 齐成站起来也跟着进了厨房。 你姐知道会生气的。 池之涵一直在想，自己让齐家二少爷洗菜这件事让齐家人知道了会不会被群殴。齐成答得很快， 他不会，他们家也是我姐夫洗菜。 然后他做饭？ 然后他婆婆做饭。 齐成感觉池之涵又拿出了要掏空冰箱的架势，甚至开始往对面跑。 做什么夜宵？ 简单一点，做个烤冷面，然后卤三鸡好了。 池之涵看着冰箱里的鸡腿、鸡翅和鸡蛋，转头问齐成， 你要不要吃？ 要，不过你不让我吃夜宵。 齐成维持早睡早起的习惯很久了， 今天情况特殊，不用按计划。 池之涵两手满满的抱着食材，笑嘻嘻的看着齐成接过，自己踮起脚亲了下表示奖励。要打仗了呢，只是这一次似乎挺幸福的，所有人都在一起。中国人对吃有着很多国家的人无法理解的极端和执着，老一辈很多的寒暄建交都是建立在吃上面的。齐宁坐在沙发上看着碗里池之涵盛给他的鸡腿和鸡翅时，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了这两段话。池之涵做了很多夜宵，分量足够到可以分给今天晚上所有加班的工作人员。发信息让他们都过来吃夜宵的时候，他其实是觉得多此一举，集团的福利不差，到了点儿也自然会有后勤人员负责夜宵之类的补给。只是不太放心知道真相的齐成，再加上池之涵拍的夜宵照片确实有些诱人，他让后勤人员招呼所有人进洋房吃夜宵，并且要求在走廊里保持绝对安静，吃饭的时候必须关上门。大家都很拘谨，因为知道对门住的是位重要的病人，也因为齐宁以前从来都不会过问这些零碎的事情。直到有人尝到了烤冷面的味道，直到一大堆热气腾腾的卤三鸡和凉菜摆了满满一桌，后勤人员关上门之后搓着手赞叹了一句，卤三鸡的鸡腿味道真的是人间美味，大家才真的开始放开手脚。在室内吃饭休息肯定比在林子里喂蚊子舒服很多，况且食物是真的鲜美无比。场面逐渐热闹，池之涵悄咪咪拉了拉齐宁的衣服，对他眨眨眼。他们很安稳地缩在齐城的屋子里，围着一碟冷面和一小锅卤三鸡。池之涵端给他一个巨大的面碗，里面都是扎扎实实的鸡腿和鸡翅膀，色泽红艳，香气诱人。 齐城说你们家的人都爱吃肉，所以特意给你留了鸡皮，你自己去吃不完的可以考虑给齐城留一个，他今天的热量还可以再吃一个鸡腿。 齐宁沉默，他说不喜欢亲密是真心的，这样热诚的不带保留的气氛让他浑身上下所有的毛孔都带着排斥。但是齐城对他眨眨眼，一如十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爸爸刚刚娶了别的女人，那个女人为了和他处好关系做了很多亲妈才能做的事，比如生日的时候为他下了一碗面，摸着他的头发哄他喊妈妈，结局是他把滚烫烧好的面砸到了那个女人身上，而他的爸爸扇了他一巴掌。他躲到了齐家老宅没人会进的花市，却撞到了也躲在里面的齐城。当时齐城就是这样， 嘴角带着温和的笑意，对他眨眨眼。筷子挑掉鸡皮，弄了一块鸡肉放到嘴里，卤的味道刚刚好，入味但是仍然嫩滑，口味是他最喜欢的咸鲜的味道。突然就觉得很累很累，累得他眼底开始慢慢的水汽模糊。 我还有7天就可以进行下个疗程的治疗了。 齐成主动开口，让齐宁意外的挑眉。 我们的公关团队能不能撑7天？ 齐宁咽下嘴里的鸡肉，似乎很久很久没人跟他讨论过这种问题了。他很习惯自己定下4-5个方案发给所有人投票解决，快速准确，接下来方案的成败责任全在他。他听到了自己冷静自制的回答。 7天太长了，今天已经做了一波舆论，对方也不是傻子，等明天流量最高峰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放出更多的爆料。我们还没有找到泄密的人，所以对对方到底知道多少心里没有底。 舒服累好了。 迟志涵戴着巨大的石棉手套端过来3个小钟，齐成咬了一手，在迟志涵的瞪视下默默吹了2下。意识到齐宁在看，迟志涵红着脸解释， 他昨天喝汤烫着了。 齐宁挑挑眉，继续专心地用筷子一点点去掉鸡腿上的皮，但他弟弟一边吹凉舒芙蕾一边往嘴里塞的样子，让他不自觉地把勺子伸过去，舀了一勺粉色盅里胖鼓鼓黄乎乎的蛋糕。 如果让人知道我的病情，对股票会有多大影响？ 保守估计30%以上。 迟志涵在舒芙蕾里加了乳酪和焦糖酱，口味却调得很清淡，入口即化。齐宁忍不住又吃了一块。 董事会能接受吗？ 齐宁准备再吃一口的动作停住了，这一次他是真的意外了。他的弟弟主动的像是被换了个人，而且孩子气的低声央着迟志涵再给他吃一块烤冷面。齐宁有点傻眼的看着迟志涵把冷面在清水里滚了一圈塞到齐成嘴里，眼底还带着谴责，完全就是他齐宁出了这个门他弟弟一定会被欺负的眼神。可是齐成笑得很暖，满足地嚼了2下，甚至还低头笑了笑，热恋中傻小子的样子。迟志涵说齐成快好了的时候，齐宁心底是有犹豫的，毕竟这10年反复了很多次，他的内心深处其实仍然做好了齐成反复的心理准备，甚至做好了迟志涵最后撂摊子走人，他们仍然要带走齐成去美国的思想准备。但是齐成何止是不太一样。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